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他很难过，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都说钱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貂蝉又美又漂亮，四娘又丑又刁蛮， 我呸。 好，开个玩笑啊。哎，问四娘一个问题，在夏天你喜欢吃什么呢？ 问了一个废话，当然喜欢吃雪糕呀。 你回答这是废话好吗？夏天谁不喜欢吃雪糕啊，谁不喜欢吃冰淇淋啊？ 那你想说什么？ 夏天喜欢吃菜类，喜欢吃什么呢？ 凉菜吧。 凉菜吧。 对， 有固定的凉菜吗？比如说是喜欢吃黄瓜呀，还是喜欢吃小葱拌豆腐呀？ 吃没吃过东北大拉皮？ 哎呀，共同的爱好。可以看出来我俩是东北人了，是不是？我是黑龙江的。 我是吉林的。 嘎达的。 好，开个玩笑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貂蝉和四娘来给大家介绍在夏天啊吃这四种食物，可以说是既排毒又瘦身。 对， 是难得的特别好的四种食物。来介绍第一个哈，山药。这大家都应该知道是保健品了，可以说是特别好的营养价值。 是， 大家都知道这个山药炖排骨汤。 是 好吃是吧？ 但是我不爱吃山药是真的，我爱吃排骨，爱喝汤，但是就不能吃山药。 你刚才还说你愿意吃凉菜，这会儿转成肉了。 山药呢？ 这山药有一点黏哈，它虽然说跟土豆跟地瓜是一种质地的，但是它有一点点发黏，而且还没有味道。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吃。 对，因为没味儿。 但是山药啊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可以说特别好的一个食物。山药呢是山中之药，石中之药。本草纲目指出啊，山药除烦热，开达心孔，健脾胃。诗圣杜甫的诗中也曾写过来说，充肠多属郁的诗句。这个属郁呢就是山药的意思。而且呢日华子本草也说过，说助五脏活筋骨，长治安神，主治泄神泄精健忘。可以说到这个山药啊大补啊，是吧？ 减肥是吗？ 科学研究还发现呀，山药最大的特点是含有大量的黏蛋白。对，它很黏嘛，就有一点点的这个黏。能防止脂肪沉积在心血管上，避免动脉过早的硬化，也能起到一定的这个防御的这个作用哈。并且还能减少皮下脂肪的堆积，有减肥健美的效果哟。 那这个我喜欢了，以后我一定常吃。 你少吃点排骨，多吃点山药啊。 但是啊，你说你这个山药吧，虽然说它有这个两种非常好的功效，但是呢，其实在东北啊，我们常吃的可能不太是这种山药。你知道东北我们那边盛产什么吗？ 东北盛产土豆是吗？ 像我们吉林的话， 东北盛产美女，鼓掌， 此处有掌声。在我东北呢，因为我家是吉林的嘛，然后靠长白山比较近，所以说，我们那边吃。我们那边盛产人参的，不能说总吃人参， 吃不起。 对，他那边盛产人参，而且还有这个木耳。 对。 那说到这个木耳啊，它的功效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听说过木耳，它被称为菌中之冠。我以前都不知道木耳还算是菌类里的。因为说它富含植物胶，这种成分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它能将咱们体内的那个消化杂质排出体外。像有一些人早上不爱吃饭呀，他们很容易得胆结石，木耳呢，它对胆结石、肾结石啊有非常大的化解作用，是不是很强大？ 对，确实大家都知道吃木耳能够清肺这样的一个作用。对，比如说经常抽烟的人啊，或者说你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或者办公环境有一些杂质的话， 尤其是在北京， 对，一定要经常吃一些木耳，对身体是一定有好处的。对， 但是要提醒大家，木耳啊就是最好浸泡3-4个小时才最好啊。因为泡太久的话它会产生一种霉菌毒素，这样吃了的话对身体反而不好了呢。 就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拿凉水浸泡3-4个小时是最好的。也不能泡的时间过长，也不能过短。 对， 3-4个小时是最合适的。好了，那么这时间呢，听众朋友们，这时间你想听一首什么歌呢？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点一首什么歌呢？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貂蝉和四娘。仙呢是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四娘和貂蝉在客栈里等你哦。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任嘉萱演唱的忘记把你忘记。 为什么竟然忘记你离开那天是星期几，是否穿着我送你的毛衣，

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你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伤痛不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左侧，就像个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了。你值得真正的快乐，你应该脱下你穿的保护色。为什么失去了还要被惩罚呢？你不能就让悲伤全部结束在此刻。伤心可是活着， 山 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 仙头客栈开门喽！ 爱不爱我能选择？享受单纯没有忧愁，直到你出现后就扰乱所有。 这一首歌来自傅梦妮演唱的《快乐不再快乐》。刚才的一首歌是五月天的《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你到底快乐还是不快乐？ 当然要快乐了。 对啊，每一天都要快快乐乐的哈。虽然你可能虽就是。怎么说呢，即使说你今天过得不快乐，但是此时此刻下班了，该吃晚饭了，该吃好吃的了，该回家了，对吧，就应该快快乐乐的， 对吧， 每天都要给自己挤出一个微笑。 是的。我们继续来推荐夏天应该吃的哪些蔬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啊。 好， 那么介绍的这一个蔬菜呢是当季好菜冬瓜。哎，四娘，你喜欢吃冬瓜吗？ 我不喜欢吃。 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呢？ 因为冬瓜跟山药差不多，都没有味道。 但是我就很喜欢吃冬瓜，特别喜欢吃这个冬瓜排骨汤，一定要把这冬瓜炖烂了，我就特别入味，特别好吃。 咱俩适合，真的适合在一起吃饭，你知道吗？你爱吃冬瓜，我爱吃排骨。 说呀，冬瓜富含维他命 B1 和粗纤维，能刺激肠道的蠕动。帮助祛湿排毒，还有消除水肿的减肥功效。 那其实我也挺适合吃，因为像夏天我们都爱吃雪糕，其实身上会有很多湿气。 对对对对，而且 排不出去的话，会对月经什么的都不太好。 是的，没错。虽然说啊，这个冬瓜性寒凉，适合在闷热烦躁时煮汤或炒食。说这个女性在来月经或者是胃寒疼痛的人呢，说最好不要吃冬瓜。对，因为它属于凉性的。一定要注意一下。虽然说冬瓜是好东西，但是呢也不能天天吃，不能吃多了。对，也会对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凉性的这样的副作用的。 那你说了半天，这也就是一道可吃可不吃的菜，多没劲啊。哎，我跟你说一个吧，我跟你说一个万人都能吃，时时都能吃的一个食物，好不好？ 是绿豆。我们都知道啊，就豆制品呢是对身体特别好的。那么我记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非常爱吃的一种食品叫绿豆水、 绿豆汤 啊。行，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吃螺蛳粉嘛，然后我同学就是不是奔着螺蛳粉去，他是奔那个绿豆汤去的。像有的人就觉得在餐桌上夏天的时候这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对， 因为这个小绿豆啊，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够中和体内的毒素，是最佳的排毒的食物之一哦。而且啊，它还能抗氧化，减缓细胞衰老，让你年轻又健康呢。而且啊，绿豆啊有特别明显的降脂作用，而你只要多喝绿豆汤就易于消肿。但是啊，要注意一下，千万别用铁锅去煮这个绿豆汤啊，也不要煮得太烂，这样的话呢会破坏其中的维生素和有机酸呢。 哦，这个长知识嘞。我一直都认为一定要把这个绿豆给煮烂了，就是煮成它的这个里面这个绿豆皮儿和绿豆的这个绿豆沙已经分开了。我一直都觉得这样是最有营养的，其实不是。哎， 对呀， 对， 就像今天你们听了之后呢，回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不要煮得太烂，以免破坏其中的维生素和 有 机 酸。 对，说呀，这些蔬菜虽然说这么普通，像冬瓜呀、山药、木耳和这个 绿豆 都是很普通很普通的这些蔬菜， 对， 但是有这么强大的功效。 对， 夏天的时候呢，不愿意吃一些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吃一些这些蔬菜，既对身体有好处，还能帮助身体排毒啊，还能减肥。 对呀，而且做法都很简单，如果说你不愿意动弹的话，在家里自己动动手就可以完成了。 是过一个健康又美丽的夏天。 对 ，OK 啊，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说有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尖偷客栈”，来告诉貂蝉和四娘，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千万不想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久，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坝与泾梁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咱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你不再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小心翼翼地搂。有些事情你在瞒着我，你终于还是开了口，单单一句还是朋友，撕裂的心又刀割，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你比从前快乐，那祝福的话。 OK， 这一首歌来自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哎，今天的歌都是快乐啊， 对， 你比从前快乐，希望要比每天都快乐啊，对，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每天都要快快乐乐的。哎，问四娘一个问题啊，你喜欢喝什么饮料？ 喜欢喝碳酸饮料。 哎呦，我发现了，所有发胖的东西你都喜欢吃， 最爱油炸食品 啊。那喜欢吃甜的吗？ 一般，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甜的东西才会油腻，才会腻味。 但是吃甜的会更发胖，你不喜欢吃发胖的东西吗？ 你喜欢吃吗？ 我喜欢吃，但是我不胖呀。 干吃不胖类型的偷人。 好了好了，不要在节目当中去遭人恨， 就是。 那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说最近啊有一款饮料特别火，巨火。 为什么呀？ 叫减肥可乐。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没有、哎、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可乐，但是它，最近可以说在这个微博上呀，在这个朋友圈上很火很火，叫 减 肥 可 乐，而且它的这个外皮儿啊是白色的，对，咱们平常喝的这个可乐都是 黑色， 对，黑色的，然后 或红色的那种， 或者对，然后有的是百事可乐是蓝色瓶的， 对， 没有见过这个白色瓶的。据说啊，这款可口可乐叫做 Coco Plus， 研发的时间长达6年。 哇！ 对，它不仅保留了可口可乐的原有的味道，而且在其中加入了难消化性麦芽糊精，从而抑制了脂肪吸收，稳定血脂，并且不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真是溜了，现在什么都有。 而且这款可乐呀，还能消肚腩和双下巴。 哎呦， 还能减肥。 给我来10箱。 你可以回去，如果这些听朋友的话，可能中国还没有卖这一款可乐，但是你比如说淘宝啊去搜一下，或者百度去搜一下，绝对会有这款可乐的。你可以代购一瓶先尝尝鲜儿，看看真的管不管用。对呀、啊，而且呢，这个瓶子是白色的，简约的白色瓶身，看上去不像是可乐，哎， 挺高大上的， 对，高大上的。拿这瓶可乐呀、啊，拍照片感觉 对 一种 清 淡的快风，然后以至于啊，就是在最近在网上掀起了一波这个减肥可乐的热潮，特别特别火。 晒体重吗？还是晒可乐？ 晒可乐，但不知道减不减肥，这个我还不知道啊，我不能忽悠咱们听众，是不是？对，让四娘 试 一试，对， 前阵 如果好使的话，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对。不过现在啊，这个减肥可乐只有在日本和香港才有卖的，但是因为它太火了，所以网上有很多这个代购，但是单瓶销售就在20块钱左右，有点贵哈。 好东西， 但是我觉得 没关系，买瓶尝尝尝嘛。 对，买个买瓶拍张照也值了。 对呀、 啊。对 所以啊，这个减肥可乐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妨尝一尝，哎，看一看，对。那最近啊，还有网上还有很多特别火的，像这个蓝色的可乐，然后各种口味的可乐，抹茶的，樱花的。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呢，貂蝉来给大家一一的详细介绍。嗯，刚才啊，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呀、 想给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老公哎呦、给自己的老公点一首歌、点一首说今天啊是他的生日，点一首生日快乐的歌送给他哈。那么今天过生日呢，也是之前经常来做节目的我们的老朋友了，汽车人库车工厂以及正民汽修的葛老板， 欢迎您。 对对，我葛子师傅今天过生日哈，那么把这一首刘若英演唱的生日快乐送给你，希望你天天快乐，生日快乐、一天比一天快乐。 你就在我身边，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欢一回家就把乱糟糟的心情都忘掉。 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 当别人快乐时好像是自己活得幸福一样。 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最真的怀抱。 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有伤只相守，欢地久天 首来自群星演唱的《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刚才有一位叫王朝还是叫王昭啊，点了一首歌曲啊，说希望老婆工作顺利，来年能生个男宝宝，也希望弟弟能找到好的工作。 很顾家的一个先生。 对对，也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相亲相爱，永远幸幸福福的。 对， 也希望你的好老婆明年能生一个大胖儿子给你。 好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说刚才的话题啊，说这个 可乐， 刚才有说到有这个蓝色 的可 乐， 对， 这个蓝色可乐呀，不是它的瓶是蓝色的，哎，它的瓶也是蓝色的，身上的包装纸也是蓝色的，它的这个喝的这个水儿，对，这个饮料的汁也是蓝色的，你有见过吗？ 没有。 说呀，说虽然说这个减肥可乐，刚才介绍的那一款可乐火到不行，但是这一款可乐也是火到不行，这颜值就完胜了，可以说，对，颜色呢有点妖娆，看颜色你能猜到它是什么味儿的吗？就是那种蓝色，就是那种天蓝色的那种蓝色的可乐。 我觉得 像蓝莓味儿的， 对呀、啊， 但是它是梅子味儿的，不是蓝莓，是梅子味儿的。 梅子味。 说蓝色可乐因为清凉的颜色取胜，虽然味道大家是褒贬不一样，但让人在有一种这种火焰山一样的魔都感受到有一点凉意。我觉得还是非常 很 对，很浪漫的喝这个饮料。那么虽然说这一款饮料目前只有在国外有售，国内还没有，但是你大家可以去百度啊，或者淘宝查一下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不要赖貂蝉了。 你说这个蓝色的可乐啊，你看别说大家没喝过，可能见过的都很少。 对，是。 但是啊，说这种味道的可乐，您一定见过，不是这个味道，您一定尝过。是什么味道呢？是这个抹茶。像刚才你说你爱吃甜品，你爱吃抹茶蛋糕吗？ 当然 是 对 抹茶， 因为抹茶蛋糕它不是很甜。对， 还有一种那种茶茶的清香味儿， 是 吧？是 的， 对。那这款呢，就是其实长得和抹茶差不多了，但它呢是一个可乐的味道，叫抹茶可乐。 它那个透明的玻璃瓶里啊，半透明的绿色饮料，不知道你们看到它的时候，能不能把它跟可乐联系起来？真的是很难。 我看到这个图片，白色的瓶里面是 绿色的 对，就果汁， 漂亮， 我感觉像那种芥末味儿的。 对，也可以。虽然它长得跟抹茶差不多，但是它其实喝下去就是那种可乐的味道。但是啊，你多喝几口后，它可能就会变了一点味儿。它变成了一种苦苦的那种茶的味道，跟这个抹茶就对上号了吧。我觉得这种饮料啊，在夏天的时候你手捧一杯然后照张相，也是跟夏天很搭配的。 是的。那么这一款饮料啊，但是就是中国可能也没有卖的。 对， 但是大家你可以 淘宝代购什么的。 对，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是自己来试一试。 对， 买一点这个抹茶粉兑上可乐尝一尝，是不是？ 快点快点给我介绍下一种网红饮料。 好，这一款叫樱花可乐。这个颜值真的是比刚才那个蓝色那个还少女心。对，说樱花可乐可是几年前百事可乐在日本就推出了，但现在已经绝版，就已经没有了。说现在去日本的话呢，就是还能买到这种日本本土产的樱花可乐，跟上面的抹茶可乐是一个公司出的，但是只有日本有售。而打开之后啊，依然是可乐的香味儿，不过喝下去就没有那么像可乐了。首先有股樱桃味儿，然后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然后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颜值啊，是果汁是这个粉颜色的，淡粉色的。说粉粉的少女心，真是一年四季都特别的想要啊。我觉得这款饮料放在冰箱里，或者说拿在手里，就不想喝其他的了。 对 呀、 啊， 一定要喝这个，好看。 但是我还舍不得喝，我可能会把它放在家里特别显眼的一个地方， 对，摆着。 咱们说了这么多小清新的少女心的东西啊，咱们接下来说一个黑暗系列的。 啥意思啊？ 这个 辣椒味的， 这个可乐叫重口味可乐，很难想象吧？为什么说它重口味呢？其实它这个瓶身吧，跟咱们平时喝的百事呢差不太多，但是你细看吧，它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重口味啊，体现在它含有超多的咖啡因，碳酸比例也超级高。你一口下去啊，保证你提神醒脑嗨到爆炸，什么周一综合症啊，什么节后后遗症啊，你一口下去马上立竿见影 啊。停，我觉得这款饮料不像是饮料了，更像是那种稻草，救命稻草的感觉哈，喝一口大脑立马清醒了。 但所以啊，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些小危害呢，所以说制造商啊在瓶身上面写了一个打开后等15秒再喝，提醒大家，要不然碳酸太强了，小心你的门牙被冲掉。 哎呦， 如果说你有压力大的时候，或者说您是一个好奇心害死猫那种类型的话，那您可以试一试，但是啊，碳酸比例太高，你可不要贪杯哦。 好，那么这一时间，如果听众朋友们你喝过一些比较奇葩的饮料的话呢，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貂蝉和四娘。还之前啊，貂蝉有在美国吃过辣椒味的这个绿色青椒味的糖，我就已经觉得蛮奇葩的了。今天还有这种什么重口味的可乐呀，蓝色的可乐呀， 抹茶可乐呀， 对，也是一种很新鲜的事情哈。对，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喝过奇葩的饮料，或者说你有吃过一些奇葩的糖果呀，或者是一些蔬菜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公众账号来告诉貂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了。 打烊了。 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仙偷客栈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希望你每天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拜拜。 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 多少次赢。